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7集《有孕二》。 世上没有白做的交易，我带你们离开，你们想法子告诉我神府二房的消息。 两人一下子抬起头来，叶梅失声叫道： 你要对付夫人？ 这人将他们二人早已调查得一清二楚，然而要的是二房的消息，也就是要在二房中安插眼线。叶梅和水碧如今自然是不可能回二房的，但他们的姐妹还在神府的彩云院，私底下传个什么消息自然也是可以的。 你想干什么？ 水碧问道。 这与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沈家二夫人将你们卖入九等窑子，要你们生不如死，对待仇人也不为过，莫非你们还要念及主簿情义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们要当中仆也无妨，我没有太多时日与你们废话，这交易不成便罢了。 莫晴站起身来作势要走。 爷留步！ 叶梅突然抢身开口道： 奴婢愿意和爷做这笔交易，只要爷能带奴婢离开这里，奴婢做什么都愿意。 叶梅， 水碧仍然有些纠结。 水碧，想想你是怎么待夫人，夫人又是如何待你的。这位爷说的没错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莫非你要一辈子待在这里，就如同外头那些生了病也要接客的女人一样。 叶梅说的话又快又急，似乎还带着一丝狠意。想到外头那些病殃殃的女人，水碧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连忙道： 奴婢也愿意跟着爷。 哼，那这笔交易算是达成了。 莫晴满意的一笑，心中却有些惊异，情形与沈妙料想的丝毫不差。临走前，沈妙便说二房任婉云是个厉害的，手段又高明，笼络人心很有一套，在彩云院中的下人都很忠心，即便是被丢到了这等地方，要想燕梅和水碧立刻投诚也有些困难。不过不用太过担忧，只要拿三府班女人们的惨状提醒一下他们，这两个丫鬟本就对任婉云的做法有些怨言，再加上自己对于此地的恐惧，终究还是会答应莫晴的条件。 爷什么时候能带我们离开此地？ 燕梅急急问道。 今日就可以，我自会安排你们与你的姐妹们见面，你须得让他们将二房的消息隔日就告知于我，莫要想耍什么花样。即便你们企图拿这件事告诉二房将功赎罪，二房也不会相信。 莫晴到了最后还要威胁一把。 而我能让你们从此地出来，自然也能让你们回到此地，无人可救。 叶梅和水碧从莫晴的眼中看到了腾腾的杀气，不由得心下一慌，终于连最后那点子侥幸也没有了，皆是跪在地上给莫晴磕头道： 奴婢不敢，定会照爷说的做。 莫晴将茶壶一顿，自个儿走出了茶室。那外头的妈妈见她这么快就出来，还以为是叶梅和水碧没有服侍好，连忙道： 哎呦，这位小哥可是觉得不爽快了。哎，那两个小蹄子是今日才来的，还不懂规矩，调教些时日就好了。小哥若是喜欢，我们这里还有别的姑娘。 不必。 莫晴说道。 就他们俩，我买下了。 妈妈一愣，三福班的姑娘还从来没有被人买下的，这不合规矩。因为大多都是戴罪之身，将他们送到此地的目的便是为了折磨对方。她有些为难道： 哎呀，这位小哥，咱们这里的规矩，姑娘们都是不卖身的。 100两。 莫晴从袖中摸出一张银票，在妈妈的面前晃了晃。 两个丫头。 妈妈的眼睛一亮，一下子从莫琴手中抢过银票，生怕她后悔似的，笑开了花，说道： 哎呀，既然小哥喜欢，也是这两个丫头的福气了，奴这就去把他们的卖身契拿来。哎，不过小哥却得谨记，莫要让人认出这两个丫头，否则三福班有麻烦，小哥自个儿也会招来麻烦。 100两银子，就是那些好些的青楼有人追捧的姑娘们都不一定卖得出这个价钱，就算叶梅和水碧一直不吃不喝接客到老死，怕是也赚不回这其中的一半钱。这里的妈妈都是会做生意的，也有放着银子不要的道理。不过她也担忧，若是被别人知道，尤其是将两个丫头卖进来的主人知道，她便有麻烦了。如今只得假意称两个丫头死了才行。待妈妈欢天喜地地去领燕梅和水碧出来时，莫晴确实有些后悔。100两银子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财，是金哲当了沈庙的整整一匣子首饰才换来的，如今却是为了这两个丫头赎身，不过是为了安插眼线，沈庙这手笔也是忒大了些。莫晴想着，却是轻轻摇了摇头，内心不敢赞同。对面的快活楼上，黑衣人出现在窗前，道： 主子，查清楚了，那人是沈府的外援护卫，买下的两个丫头曾经是沈府二房嫡女的贴身丫鬟，似乎是有人要在二房安插耳目，背后之人尚且不知。 竟是将莫琴和燕梅水碧之间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显然这人身手极为高明，否则连莫琴都未察觉被人偷听至此。高阳眯起眼睛， 看来沈府也不怎么太平嘛，那背后之人连丫鬟都不放过，也太无孔不入了。 主子，要不要查查那个人？ 黑衣人询问紫衣少年。 不用，我知道他是谁。 谢景行挑了挑眉。 你知道？ 高阳看向他。 他是谁啊？ 他是谁？谢景行一笑，眸光有些深幽。沈庙找了一个武功高强的护卫，虽是比不上他的手下，却也足以应付沈府的那些人。至于如今连三福班的小丫头都不放过，看来也是打算出手了。不过这些都与他没什么关系。 山郎。 谢景行开口道。 给雨叔传信，让他速回京城。 你。 高阳神色一肃。 不是没找到东西，你让他们回来作甚？ 先下手为强。 谢景行淡淡地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